视违规改建，形容血的教训令人震惊。等救援基本结束之后，将会全面开展事故调查，迅速查明原因，严格追究责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1,143.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3点，升2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8，升10.4；阿里巴巴200.4，升6.9；中国平安84.9，升8毫。建设银行6.43，升2毫；美团点评100.1，升4.1；小米集团12.22，升1.6；汇丰控股49.15，升4毫；友邦保险72.05，系升6.5；盈富基金25.8，升3.5；中芯国际14.36，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26。瑞士法郎8.321，澳元5.091，加元5.7，新西兰元4.893，欧元8.82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7点，升168点。港金现价报15,4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35美元，卖出1,6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啊，咁啊有啲塞噶，龙尾去到单车馆附近。环保大道工业村方向清水湾半岛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单车馆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模糊街附近，尖沙咀线就交通畅顺噶。港岛路面方面，铜锣湾的礼顿道西行去坚拿道东近住三司会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比较多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而家交通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油街附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路有啲临时道路工程，一带比较多车。上水的龙心路都是有臨時工程的，由現在去到下午的4点钟，所有长过5米的车辆禁止在马会道北行左转去龙心路，那里附近的交通都是有少少挤塞的。还有就是元朗的平汇街，因为路陷的关系，平汇街介乎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需要暂时封闭的。那现在就平汇街跟住妈横路嗰度咧，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就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 我哋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 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Kitty 啊，你耍紧咏春嘅小念头啊， 劲喎、啊、莫莉，咁都睇得出。 你几时开始学咏春噶？ 因为有种女汉子嘅环节咯。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啦。 喂，咁你识唔识四两拨千斤啊？ 呢个太极嚟嘅，不过你有翻工，见到老细，你自然识啦。 骚动音乐，先揾嚟嘅咧有 No Way Boys 新嘅 single， 今名叫做 Super Powers。人人都渴望被英雄去到拯救嘅，但系你有冇谂过自己都可以成为拯救人哋嘅一个英雄人物呢？ On and on, we'll keep dreaming on, can't go back in time.To be a hero back in time. You 我哋睇一啲童话故事嘅时候，我哋都话系咯，其实点解公主一定要等王子去到救佢嘅咧？系咯，点解普罗大众都要喺度等待咧？等待一个英雄人物喺度拯救自己咧？或者呢一首歌就系一个咁样嘅问题嚟嘅？你有啲咩嘅能力？去到拯救一下你自己呢 ？No Way Boy 先睇到新嘅排台 single， 问紧你有啲乜嘢嘅价值啊？有啲乜嘢嘅能力啊 ？Superpowers。有啲乜嘢嘅能力啊？Superpowers. He keeps leaving you for dead. I don't know w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So you got your love locked up instead. But something better's waiting at your door. You don't know you're worth all the things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Say it's not real if it doesn't hurt. 成为就是你要在人家眼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才证明到你有价值的，但是当你长大了，你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和经历之后，你就发觉不是的，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人家就会看到你的价值在哪里。欢迎要 click 今天的 disclosure 新的这首的派台 single，作品的名称 Know Your Worth， 他呢就用了他第一首的派台作品告诉你他擅长的是什么地方。他的名字叫做英之月，新歌《若你跳舞》。 派对里每对眼神，暗里试探让你吸引，呼吸散发性感，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大挑夜竞争，谁能挨得比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被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又进潮暖，最远又 有个夜情抢眼，那个最少最有最爆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却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你会与哪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让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 系啊。作为一个新人咧，第一首嘅派台歌咧，系最紧要有自己嘅 signature 啦，佢就做到呢件事啦。除咗唱歌之余，亦都系话到俾你听，由个 MV 度话到俾你听咧，佢系喺韩国嗰度进修音乐，都几熟一啲 K-pop 嘅文化嘅。 技艺即使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累积多少次失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几高，任你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站在后面我这个二嫂，让你跳舞。 除咗唱得之余，仲话到俾你听，佢系跳得嘅。 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土豪。 英之月约你跳舞。来自小丑女的原声大碟，有这一首的 side track 的作品。 最好嘅有两位嘅朋友 ，Sweetie 啦，加埋有 Galaxera Sway with me。 一世的痴线，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嗰首嘅 Sway with me 咧，你就系听过好多次嘅，其实好多改编嘅版本嘅，系一首几 standard 嘅 pop jazz 嘅作品嚟噶啦。今次咧就系换咗呢一个嘅包装啦，又好有 girl power 嘅感觉。有呢个新版本嘅 Sway with me。所以跟住就揾嚟今年嘅男神人之一 Mirror 嘅成员 Anson Low。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始，来自我创造。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输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仍已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把心房全力冲开那门锁。 看过他的现场的演出的时候，你就发觉他是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艺人来的。这首新的派台作品完全表现到这个特点吗？他的名字叫做 Anson Low， 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可能都表现到佢就系追梦一种嘅决心嚟嘅。新歌一锁原名。至于跟住落嚟咧，都有一种嘅力度，对抗反抗嘅一种嘅力度。Curity。面对压迫，你可以点样选择咧？人哋觉得你讲嘅嘢唔啱，想你唔出声，你可以点做呢？来自 TVD 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Enem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湖北和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一落飞机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了解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的情况，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照片所见，习近平戴上口罩，他之后转到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实地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群众生活保障等的情况，对社区群众和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特首林郑月娥说，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在将军澳推跌记者的警员并非蓄意，并已经去信传媒机构致歉。他认为警员在混乱场面执法和驱散人群，不可能在电光火石之间有好周详的计划，希望大家谅解包容。他又说自己没有纵容任何公职人员或者部门做不合法的行为，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都有意改善同传媒以及公众的关系。另外，有网媒拍摄到七个警员在将军澳停车场用粗口轮流指骂市民，并且要求市民逐一向警员道歉才能够离开。林郑月娥回应时说不掌握有关的情况，他又说警队都会处理警员的不适当行为，如果传媒发现非常不妥当的个案，都请提出投诉。政府计划在西铁锦上路站周边推展锦田南公屋发展计划，预计兴建大约21座公屋，提供大约9000个单位，估计可容纳超过25000人。土木工程拓展署将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以进行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如果一切顺利，公屋兴建工程预计2023年分阶段展开，2026年分阶段落成。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应就发展计划进行交通评估，认为不会对附近的交通造成负面影响，但锦上路属于较早期兴建的乡村道路，未符合现时道路标准，因此要进行扩阔工程。而为配合工程，政府将会分阶段回收大约12.5公顷的私人土地，以及清理大约9.2公顷的政府土地。元朗区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下星期三会开会讨论。台湾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47宗。新增的其中一个患者是20多岁的男子，与北部医院群组病例有关，没有旅游史，是早前两个确诊者的同住家人，曾经陪同看病，在家人确诊之后，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曾经进行两次检测，结果都呈阴性之后居家隔离，但上星期出现咳嗽症状，被安排入住负压隔离病房，并且进行第三次检测，今日确诊。另外一个新增的患者是30多岁的男子，今个月初到荷兰公干，之后发烧和咳嗽，估计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系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9点，升381点，总成交金额1,227.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3点，升2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8升8.4，阿里巴巴199.4升5.9，中国平安84.75升6.5，建设银行6.43升2毫，

3:30之后嘅 show 同音乐揾嚟嘅有 Color 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作曲嘅咧有 Color 啦 ，iPhone 加埋有 Soho 啦，填词嘅今次揾嚟有朱林，同 Elvin Leung 同埋自己有朋友一齐去到监制啦。有呢首新歌，歌名叫做《进退》。头先歌词入边第一句就系话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冇光嘅日子，总需要有希望嘅。 何况的周遭仿如迷途，我自遇着夜空有梦。我自遇着夜风过路，亦觉荒芜。无声的风光黯然前途，望着落寞地景，望不见地图。转过是过，原来前路尽有街灯的信号，不照直看不可看到微光的孤独。继续张望，仿发现希望，多分暗的光，亦可观看。总有路闯荡，不要做困，心笑等我看。人生越尽丧。藏蓝图，若是夜幕未肯引路，望着夜幕又怎上路？踏上征途，谁一生总可安然完成？若是现实未许你倒退暂停，不要定案，一切未发生怎么窥看？沿路线踏前向。 他自己写的作品呢，很希望可以有一种的温度的。听完了之后，我想你都会 feel 到那种的温暖在中间。这首歌不只是有一种的温度在中间，也都有一种的光在中间的。你知吴林峰自己作曲，找来有 T-Rex 填词的作品。新的这首是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街灯》。今个礼拜都会上来苏动音乐这里呢，介绍佢呢首嘅作品嘅。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就如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 碎玻璃心。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Cause I'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ly, only one. 心声失声怎清晰， 住嗰种嘅迷失而嚟嘅咧，就有呢一种嘅感觉嘅。嗰种嘅感觉就系你觉得好孤单，冇人明白你嗰种嘅感觉啦。刚刚听到嚟自张美仪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琼》。琼嘅意思咧，就即系嗰种孤单啦。试下望下你周围，可能都有啲嘅同路人嘅。见到佢哋都系感觉到有种迷失同埋孤单嘅时候，不妨行过去拉一拉佢只手。 要跨过四百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八百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看为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是闹事太乱不愉风，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易老，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像我在看为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走，就算撑撑到都很易老， 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空。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中，变化完美来低音，变化变化落低音。 这首歌就好似嗰个伸向伸手向你，拉一拉住你只手，揽一揽住你，嗰种嘅感觉。嚟自 Janis 卫兰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低半度》。至于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俾个膊头俾你挨一挨嘅。介绍俾你嚟自 Tom and I Never Seen the Rain。 行会成员叶刘淑仪话：已经向美方解释一国两制如何运作，希望美方明白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得来不易。意大利超过9100人确诊新型肺炎，累积463人不治。总理孔特宣布将封城的范围扩大至全国，并且禁止公众集会，所有体育赛事暂停，学校关闭，措施维持至下个月三号。只有因為工作、醫療需要或者緊急情況之下，才可以出行。孔特形容疫情爆發令到國家進入最黑暗的時刻，只是在北部封城，不足以應對疫情，大家都必須為國家利益作出犧牲。 由於監獄限制探訪，引起囚犯不滿，全國超過20間監獄爆發騷亂，最少6人死亡，另外50人越獄。法國增至超過1400人確診，25人死亡。文化部長李斯特證實染病，可能被確診的國民議會議員傳染。李斯特幾日前亦都曾經同總統馬克龍會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3点，升382点，总成交金额13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3点，升294点。部分活躍港股數價，騰訊控股380.8升3.4，阿里巴巴199.3升5.8，中國平安84.6升5毫，建設銀行6.39升1.6，美團點評98.65升2.65，匯豐控股48.9升1.5，友邦保險71.8升4毫，小米集團12元跌6仙，中國移動58元跌8毫。工商银行5.32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158，瑞士法郎8.357，澳元5.1，加元5.691，新西兰元4.901，欧元8.8529。每百元对港元7.4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7点，升168点。港金現價報1541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3.42美元，賣出166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華潤大廈。西行龙尾就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因为较早前爆水管要做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和长丽街交界那道去旺角方向部分行车线就封了路，经过时间就请大家小心。而新界方面，西贡的六尾村路就有工程的，现时六尾村路东行近住西贡公路交界段就比较多车啲。还有就是元朗的平汇街就因为路陷的关系，平汇街介乎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是需要临时封闭的，咁经过那度的巴士就要改道行驶啦。而家妈横路去天水去呢个水边围方向就交通比较繁忙的。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酒精危害健康，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咗工都应该借住酒精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 因为在网上看到这句说话深深被感动，觉得医护人员在这段时间背负着很大的责任和期望，于是就改编了内地抗疫歌曲《爱的桥梁》成为今次的广东话版本，原曲作曲蒋丹，填词刘德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二的星期上升七级，季军位置刘德华《我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走你，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翻嚟下昼四点十一分，骚动音乐继续啊！先引嚟有黄明志 Free 唱黄秋生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ton。 做的是这个客家小哥的角色、啊、所以他唱的都是客家语来的。应该我们连线去台湾都跟你讲一个原住民的音乐、啊。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有好耐冇见啦，我好挂住嘅口安，我哋先欢迎口安先。Hello Annie 好， 系啊，静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系啊，我头先都话真系好耐冇见啊，咁样咁，所以咧口安一翻嚟咧，介绍嘅呢位歌手啦，我都同佢讲，其实我期待口安介绍佢好耐，因为之前有一张新嘅专辑啦，咁基本上咧系即系又系要用阿琼好贫乏嘅词汇嘅嗰个形容词啊，就系、是。接近零負評嘅一張專輯啦，咁同埋呢一張專輯咧好得意嘅，即係之前都同大家介紹嗰啲台語嘅一啲嘅電音嘅專輯，但係呢一張專輯嘅語言咧可以再小眾啲嘅，就係、是、用咗原住民啊，佢係排灣族啦嘅語言去寫咗一張電音嘅專輯。咁呢位女歌手咧，佢個名叫做阿爆，爆就係爆炸個爆啦。咁喺我諗喺華語樂壇，尤其是喺台灣音樂圈啦，都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同埋好奇，即係做得非常之好。於是乎咧，今日口安就想同我哋介绍下咧，就系阿爆呢一张最新嘅算系电音嘅原住民排湾族嘅专辑啦。咁同埋呢张专辑咧，个专辑名都好得意嘅，叫做《母亲的舌头》啊，即系我哋所讲嘅母语啊，mother language mother tongue 嗰个嘅意思，咁将佢变咗做中文咁解。所以请口安咧，即系同我哋认真要介绍下呢位音乐人啦。 阿爆呢，就是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道2003年的时候，他跟一个叫 Brandy 的女生，就是组成一个双人组合，然后出道，然后当时就是那一张专辑嘛，然后就为他们拿到了就是金曲的。就是重唱组合。 头先有讲到话2003年嘅时候，其实阿爆已经出咗道噶啦，咁同埋同另外一个女仔咧就组成咗一个二人嘅组合，就叫做阿爆 and Brady 嘅一个二人嘅女子组合啦。咁其实出道嘅时候咧，已经系攞咗金曲奖，同埋嗰年金曲奖咧，阿琼好记得嘅，佢哋系打败咗 S.H.E 攞到呢个最佳演唱组合啦。咁因为系我即系都算系细细个记忆，所以好印象深刻。咁但系依家呢个组合就各自有各自嘅发展，咁发展嘅情况系点咧？交翻俾口安先。 发完那张专辑之后，看起来前途变光明，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们唱片公司就是倒闭，所以他们就被迫解散。那之后，基本上他们在乐坛就是消失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以 Brandy 来说，他后来就朝向那个帮音乐人做和声的编曲，或者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当和声就是往就是幕后制作的方向就是发展，阿爆还就开始投入用音乐推广自己的母语的这条路线。就是我其实不确定他是从什么年纪开始就离开部落到都市生活，但他自称是都市原住民，所以至今他发行的母语专辑的歌词都是他跟他妈妈一起完成的，因为他说他以他自己母语的程度，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的， 我觉得呢件事都真系几得意嘅。头先就讲到阿爆同 Brady 呢个组合啦，其实就中间就分手原因系因为唱片公司倒闭，咁之后就各自都喺音乐圈发挥得好好啦。咁 Brady 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台湾一线嘅和音嚟噶啦，即系无论系天后新人，其实演唱会等等嘅表演，只要你需要和音咧，基本上佢系 A list， 你第一个会想揾嘅人嚟噶啦。咁阿爆咧，佢反而就开始做咗呢个推广自己原住民语言嘅呢个音乐嘅部分啦。咁佢系排湾族啦，头先都讲到话，所以佢系做而家之后嘅所有音乐作品都同呢个排湾族佢自己部落嘅语言文化有关。但系无奈咧，因为阿爆佢自己本身并唔系佢哋叫做部落啦，即系佢哋呢个部落入边长大嘅小朋友嚟，所以其实佢自己本身嗰个排湾族嘅语言咧，都未必系讲得好好嘅。尤其是即系仲要可能要跟节奏、跟意思、跟声调，将佢填入去歌入边嘅时候咧，嗰个难度会再高啲。於是乎，頭先口安都介紹到就話，其實目前為止咧，佢所有原住民嘅音樂咧，尤其是呢、這個歌詞填寫嘅部分，都係同自己嘅媽咪一齊完成嘅。我覺得好温馨啊！呢件事即係可以同媽咪自己一齊合作填詞，因為媽咪嘅排灣族係講得非常之好嘅、那個語言。咁於是乎，兩母女嘅合作啦，就促成咗呢幾首啊，即係推廣排灣族語言嘅歌曲嘅誕生。咁當中亦都係非常之有排灣族嘅好多文化嘅特色喺當中嘅。 我從門房偷看著你，偷看著你的却 同自己妈咪一起去做专辑啦、填词啦，我觉得呢个组合其实已经系好浪漫嘅一件事嚟嘅。咁的而且个歌曲当中咧，都真系充满咗呢种好浪漫啊，或者系彼此之间嘅一啲对于自己部落文化嗰种推广嘅意思喺当中。所以都要请口安介绍下啲歌曲本身啦。第一首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一到十啊，佢嘅歌名就叫做一到十啦。咁歌词当中的而且佢又数紧由一到十到底发生紧咩事，当然系用台湾族嘅语言啦。 年轻一辈嘅创作人。会希望能够用就是母语来创作，就是当然国语是我们的母语，但其实到我这个年纪大概20几岁的人会讲台语，不管是台语、客家语言还是原住民的母语言，就是真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从小在家里并不会跟爸妈用这样子的语言对话。 嗯，我觉得其实即系头先讲到呢一 part 咧，其实都系近年喺台湾乐坛，我觉得一个好好嘅潮流嚟嘅，就大家开始会讨论，其实我到底嚟自边度，我系边一个人咧？咁嗰个唔系关于我自身嗰个思想嗰种咁哲学性嘅问题，而系确确实实就系边一种文化养大咗我。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其实系台北嘅文化，因为我去咗一个好发达嘅城市入边，咁咪讲中文咯。即系嗰个中文就是国语啦。咁可能我唔识台语噶，即系或者系即系原住民唔会识原住民嘅语言噶。但系当其实本身你已经熟悉咗国语嘅文化环境之后咧，即系听多咗好多呢啲歌之后咧，啊，你反而就会想问翻自己啦，就系、是、啊，咁我其实即系嚟自嗰个地方嗰块土地，我细细个我妈妈甚至乎我爷爷嫲嫲所长大嘅环境到底系点嘅咧？即系于是乎好多歌手就因为呢个讨论咧开始决心要研究多少少关于自己原生家庭啊，即系本代嘅嗰个语言嘅一个讨论啊。咁其实呢个讨论咧，我觉得好精彩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可能大家都唔擅长嘅，即系都有啲台语嘅歌手，好似之前我哋一路介绍余佩珍珍珍，佢本身台语都讲得唔叻，但系佢为咗要写好嗰首歌，佢好俾心机去学，同埋即系唱嘅时候都要唱得好啱个腔调。咁摆喺今日要介绍嘅阿爆身上，都依然都系咁嘅，即系佢本身台湾俗语唔叻，但系佢去请教佢妈咪，喺呢个过程当中，佢更加加深佢对于嗰种文化嘅认同，同埋想推广嗰种文化嘅决心咯。 难道不理我的路那么带着你来干嘛是打一打啊在这打不 就即系讲咗个背景先啦，咁讲完个背景之后咧，我哋先要讲第一首我哋要介绍嘅作品，就系呢一首《一到十》啦。问下口安先，《一到十》呢一首歌嗰个故事系点嘅咧？ 还蛮好玩，这首歌就跟阿豹他本身想要推广这个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次这整张专辑都是走一个电音编曲的风格，就是阿豹自己有讲说，他其实在做这张专辑之前，他对电音的文化或者是这种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他其实一开始的出发点除了做看看他没做过的事情之外，他觉得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的音乐形式。就他其实做每次做音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他希望这些音乐去找到年轻人，他想要让这样子的语言就是被更多人听到，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才有可能把对这件事情就是继续的就是传承下去或等等。一到十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就是在教大家怎么讲台湾语的一到十。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他要写一个这样子的歌，然后反正他妈妈就回去自我发挥，他是一个台湾族的家庭会遇到的生活里面的物件就是为出发，然后写这首歌。那其实这歌词是他妈妈写的，并不是他写的，他出这个功课给他妈妈说我想要写一个教大家讲一到十的歌。他其实这首歌本来没有要做成 rap， 就是原著台湾族语 rap 是比较难困难的，就是押韵啊等等，至少很少人做过这事情。那这首歌就是我变成 rap， 就是他妈妈不喜欢把歌词写太长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歌词的密集，所以他想说好吧，那他就可以把它发展成 这样子的一个歌。 嗯哼，头先即系听口音介绍嘅时候，一路忍唔住笑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中有啲误会促成咗啲嘅即系喜剧嘅效果喺当中啦。即系例如点解会做电音嘅专辑咧？系因为所谓想推广一种文化，你当然系要向翻比较年轻嘅一辈啦。咁而家比较年轻嘅一辈所听嘅音乐主流当中，可能就系电音嘅一啲电子音乐底嘅一啲嘅作品。于是乎呢个都系佢选择成只专辑以电音呢个音乐风格贯穿嘅一个原因啦。咁跟住咧，我哋第一首介绍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一到十》。咁其实大家听落咧就有少少入门嘅嗰个状态，即系我哋学英文学 A B C 开始啦，学数学就系开始学数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咁呢个过程。咁于是乎呢一首咧就有少少好似呢个台湾族嘅语言入门嘅状态，而且呢个歌咧就系佢布置咗一个功课俾佢妈咪，就话我而家要写一首咧台湾族数数字入门嘅歌俾你。系啦，咁你就负责呢个填词嘅部分啦，就交代咗自己妈咪叫佢负责填词啦。咁妈咪就即系一系乜嘢，二系乜嘢咁样。咁就譬如我哋可能会讲话啊，一咧就好似一只筷子，二咧就好似一只天鹅。即系我哋可能平时教小朋友会有呢一啲嘅口诀啦。于是乎佢就将台湾族一啲生活化嘅一啲口诀摆咗入边。大家听到首歌中间系有啲 rap 嘅部分嘅 ，rap 嘅部分咧，根据阿爆自己讲嘅，点解会 rap 咧？因为其实原住民嘅语言再加 rap 咧系好难做到嘅。点解要做呢件事？系因为妈咪唔小心将歌词填得太长，于是乎佢就谂办法将个节奏咧变成一个 rap 嘅歌词摆落去。咁我哋今次咧系了解咗一首歌先，因为咧之前啊口安都有同我讲话，因为呢一张专辑啦系。即係佢覺得係好多好精彩嘅啲文化嘅亮點，好想同大家喺節目當中介紹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先介紹嘅咧就係第一首作品啦，同埋阿爆嘅呢個背景俾大家認識一下先。之後又會請翻口安嚟再介紹翻呢一張專輯其他好出色嘅啲嘅作品。今日先多謝口安先，我哋之後再講，之後再見啦，再講翻呢個阿爆呢張專輯嘅其他嘅作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Saya ni jangan apa tema miring, jalur aku lati apa tung nganga, sebaca bahasa mabat hidup. Lima awal dah ketupit tulis alamat, unang angin aman soalnya alamat. Bido wa apa alu alu tengginya malibu, alu akali pangi nyai nyai nyama rasi, siapa akal bahasa dia salamat tak perlu awu. 三石今日同我哋介绍嘅阿爆啊，最新专辑当中嘅呢首《一至十》啊，我自己觉得好感动，就系其实我都系听唔明佢入边唱紧啲乜嘢，就算我对住个 M V 咧，我都唔知边句打边句嘅，其实，但系我好感受到嗰种原住民嘅热情啊，同埋嗰种活力喺当中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湖北和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一落飞机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了解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的情况，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照片所见，习近平戴上口罩，他之后转到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实地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群众生活保障等的情况，对社区群众和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内地公布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进一步放缓，过去一日新增19人确诊，累计80,754人。新增个案当中，湖北武汉有17宗，北京和广东就各有一人确诊，都是输入病例。国家卫健委在记者会上表示，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向好，湖北以外省份连续三日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各地正是逐步推动复工复产复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内地传媒引述国务院在记者会上表示，疫情之下部分扶贫专案的工作需要延迟，现时有一半返乡的农民工未返程复工。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将会允许受疫情影响而未能够按时还款的贫困户延迟还款半年，不做不良贷款记录，并且推出小额信贷的优惠政策，帮助贫困的农户尽快恢复生产能力。特首林郑月娥说，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在将军澳推跌记者的警员并非蓄意，并已经去信传媒机构致歉。他认为警员在混乱场面执法和驱散人群，不可能在电光火石之间有好收场的计划，希望大家谅解包容。他又说自己没有纵容任何公职人员或者部门做不合法的行为，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都有意改善和传媒以及公众的关系。另外有网媒拍摄到七个警员在将军澳停车场用粗口轮流指骂市民，并且要求市民逐一向警员道歉才能够离开。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表示不想掌握有关的情况，他又说警队都会处理警员的不适当行为，如果传媒发现非常不妥当的个案，也都请提出投诉。香港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22.6 分，民望正值为负66个百分点，民望从两星期前的历史低位止跌回升。民研计划二月底至三月初以电话访问超过1000个香港居民，发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支持度评分较上个月显著上升 3.2 分至 26.1 分，民望正值为负42个百分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支持度评分较财政预算案发表当日大幅回落 11.2 分至 32.3 分，民望正值大幅回落15个百分点至负28，但同一个月前的数字比较，民望有所改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支持度评分是 16.7 分，民望正值为负64个百分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听日渐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2点，升352点，总成交金额1,416,6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3点，升2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5.6；阿里巴巴199.3，升5.8； 中国平安84.95升0.5，建设银行6.41升0.18，汇丰控股48.9升0.5，美团点评98.75升2.75，友邦保险71.85升4.5，小米集团12.04跌2仙，中国移动58.15升跌0.5，工商银行5.35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4.19，瑞士法郎0.929，澳元0.657，加元1.365，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1307，欧元对美元1.13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7，升168，港金现价报15,410，跌13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62.54美元，賣出1,662.9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而家暂时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度啦，繁忙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嘅西贡公路、新西贡公路交界，跟住南边围路咧系有临时工程啦。来回方向比较多车些少噶，而家南边围路出去回旋处方向都系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下午4:39啊，骚动音乐，好耐冇开 party 啦，系咪啊？冇办法啦，我而家连边炉都系自己一个匿埋屋企打，大家一齐忍下啦。 微信姐妹群组好了，来到家里，我打开冰箱，发现还有一袋玛莎送我的香槟。Oh yeah, I guess it's a party. Oh oh oh yeah. 打开播放清单，循环这首孤单 track the little cheese and wine。今晚我们不孤单。Oh yeah, 真的是发生。 drop me a text. Oh yeah, 家家的家，今晚 about to get lit. 看见阿斌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知道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那么久不打扮，打扮饱满，彼此的八九大板，打着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在上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 打开 房门， 轻轻 说话， 这首总能 简历歌曲名称叫做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有嘉嘉 featuring Ozzy 的这首作品。嘉嘉我想大家都认识了，是五月天非常之有实力的师妹。另外 Ozzy 的部分呢，Ozzy 呢就是去年金曲奖的新人王来的。这一首呢都是他自己曲词制作的作品，和杨丞琳的合作。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话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这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不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让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在凌晨一点奔跑起来看球赛，时候一改，读遍了星座书，想成为你的爱。我的眼睛有欺骗，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不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让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 好难相信这个是甜美的杨丞琳啊。那个名称叫做 Love is Love。曲词都是我哋头先介绍嘅 Ozzy 负责，亦都系杨丞琳咧喺新专辑当中俾自己新嘅挑战啊！唱呢种 R&B 嘅歌曲，歌曲讲嘅系一个为爱不顾一切嘅小女孩嘅故事。这个都是杨丞琳在这张专辑当中回顾自己过去的一些故事当中的一个体会，将故事交给 Ozzy 写了这一首的作品，歌曲名称 Love is Love。 跟着都想为你介绍一位台湾的音乐人，是近年很受到关注的 R&B 女歌手。 你自找借口，其实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 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 Julia 吴卓源啊，嗰个名称叫做《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新专辑咧叫做《Five A.M.》，即系如果你唔系做紧一个即系通宵嘅 party 嘅话咧，五点都未瞓，心情都应该麻麻地啦。咁唔知呢个时候你到底谂紧啲乜嘢啦？之前听过有为爱不顾一切的杨丞琳，同埋讲到友情令佢失望的吴卓源之后呢，我反而想试下大家一起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有一场对话。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晚风啊，是那藏着恋恋耳语的黄昏啊，是那满怀里情意的衣袖啊，是那走散后再没相遇的人啊，让他偶尔停下沉重的脚步啊，让他短暂想起往日的温存啊，让他眼含泪光不敢再眷恋啊，让他在岁月深处流浪啊，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碰巧有风吹乱他的头发，肩膀分担他一路重重的绝望，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光脚有乌云遮住天空啊，我会伸出 也许他早已习惯了流浪啊。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碰巧有风吹乱他的头发，我会慢慢靠近，给他肩膀，重重的绝望。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碰巧有乌云遮住天空啊，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告诉他明天会有多奇妙。 这首歌是一首会令人心情没有那么差的作品，即不会完全好翻晒，因为你都听到有很重的悲伤和绝望当中。内地歌手毛不易的作品，曲词都是毛不易自己负责，这首歌歌名叫做小王。成日都说希望自己不要改变，尤其是不要被生活改变，毛不易的名字就是这么解。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坚持到这件事呢？尤其是当你有翻唔上下年纪嘅时候啊！ 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已混过三分之一的生命，经历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的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底，在我身体，留下他最公平。被强迫累积回忆，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好的坏的一起抢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被怀疑，夜深人静陪着我清醒。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 他是韦礼安。 最害怕做错决定，在错的路口走错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是风景，留在身边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被伤心，被我伤心，谁能帮谁解这道难题？再没犯错的权利，我 少过单相思轻狂不知罪名，在人海里面堆积，在不同脸孔之间翻来又覆去，被冲洗被磨平，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 曲词边都有为你安自己，嗰、那个名称叫做怡立，其实三十岁又唔系话真系好大年纪，不过三十岁系有好多思考摆喺呢度。上一首歌拣嚟维利安主唱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怡立。 夜深人静想问问自己，夜深人静想问问自己，也不是什么秘密，别人的道路总是比较容易看清，到最后只剩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心，自己呼吸，不逃避不怀疑。夜深人静想告诉自己，夜深人静想告诉自己。